我相信患难的真情，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缘定。是不是变成是非，我的心就不会再哭？是不是别开口去，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？星星的泪水， 这首歌，这首歌完全用心唱，愿为你写这歌，歌曲总充满花香和星光，令我对你更向往。全幻想为赞美你我歌唱，这首歌热情又开朗，同你分享抛开心中苦恼抑郁和忧伤，愿向高峰再翻上，前路有我开创。甜蜜香，愿我带领你奔往，愿歌曲给你新希望，愿歌曲给你新方向，能给我快乐和力量，你令我，你令我欣赏。这首歌热情又开朗，同你分享抛开心中苦恼抑郁和忧伤，愿向高峰再攀上，前路有我开创。甜蜜香，愿我带领你奔往，愿歌曲给你新希望，愿歌曲给你新方向，能给我快乐和力量，你令我，你令我欣赏。这首歌完全用心唱，同你分享抛开心中苦恼抑郁和忧伤，愿向高峰再攀上，前路有我开创。甜蜜香，愿我挽着你手，我带着你走，我带着你奔往。 Thank you.